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四面经文第三行，龙王如观佛身，从百千亿福德所生住相庄严。昨天讲了这一句，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光明显耀，彼诸大众，摄无量意，自在梵王，悉不复现。岂有瞻仰如来身者，莫不目眩。到这里是一段。这个一段经文呢，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常，实际含义很深很深。佛家修行方法里面，尤其是我们念佛法门，诸位知道啊，四种念佛了，里面有一种叫观相念佛。此地所说的呢，真是观相念佛的要领。昨天将这个意思跟诸位报告了，我们要懂。要留意怎样向佛学习知道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即使是极其微弱的念头，跟我们依报正报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无论得的是什么样的身相，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环境之中，无疑不是自心所变现的这才真正懂得了，真正明白了心现识变的这个事实真相正因为如此，佛才说智者之矣，应修善业。这个应在我们看起来呢，这是劝导的意思，而实际它真正的意思是发而如是，自自然然他就修善业。哪里需要人劝，哪里带一丝毫勉强呢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不懂得修善业，就是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是这么造成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教学是多么重要我们在华严经里面反反复复看了无数次今天这个经文一开端，这是显示的果德光明显耀，这个地方所说的光明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气氛气氛好非常明显，让一接触的人他就能感受到。外国人呢说磁场 这个练气功的人说这是气，在佛法里面呢称作光。无论是说气氛也好，说光明也好，说磁场也好，凡夫所感触到的，只是贴近这个发光的物体啊，贴近，感觉到目眩。这个光明实际上它的范围是遍虚空法界，不过在物质上这个光从情识里面生的这个思想波，虽然不同于物质的波动，但是它也是越远，这个波动的力量越微弱，这是一定的道理。可是自信里面的光明啊就不一样了。像我大乘经里面常常念到的诸佛菩萨光明遍照啊，他那个光明是均匀的，但是我们凡夫依旧不能够觉察。不能觉察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烦恼障碍了。如果把烦恼习气断掉，我们所感受佛光明遍照是圆满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你的感受都是圆满的。这个就是信德跟修德不一样。修德确实是由有这种浓淡之分啊，像我们感受这个气氛呢如此啊，我们接近亲近一个有德行的人啊，在他住的这个房间啊，他坐在这个房间，那就感觉到这个气氛特别的浓啊，不在他这个房间，在他这个房子也能感受到，甚至在他庭院当中也能感受到，可是庭院之外就越来越薄了啊，就感受不到了啊。其实在理论上讲啊，他的磁场、它的气氛、它的光波也是遍虚空法界的啊，跟佛化身菩萨不一样啊。它这个气氛虽然是好，烦恼没有断尽啊，它的烦恼比我们轻， 我们感受他的气氛就好。如果他的烦恼比我们重，我们感受的气氛就非常不好。我们是混浊的气氛，他的混浊程度比我还严重，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明了啊。这个时不但理如是，思也如是。你说人不修善怎么行呢？最明显的这个感受，人没有羞耻，心地不清净，充满贪嗔痴慢，他身上的气，这个气味，口里面吐出来的气味，呼吸的气味，你接触之后啊，你都感觉到很难闻，这是非常明显，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年岁越大，这个气氛越不好，什么原因呢？这一生当中累积的恶业，恶的气氛呢，恶的念头啊，造成我们这个生理的变化，生理的不正常。那个有修行人不一样啊，虚云老和尚我没有见过他，香港有不少同修见过他老人家，他那个时候大概也有100岁了，这么高的高龄，不但他身体气味清香啊，他说他那个衣服的气味都清香。我们大家都晓得，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啊，一年剃一次头啊，衣服从来不换呢，那个衣领子上油垢很厚啊，闻闻香味，它不是臭味。每个人都喜欢闻。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善恶的念头确实影响我们生理，影响生理的组织，影响分泌。泄露在外面的气氛跟凡人不相同啊。又何况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佛身，佛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那么在佛法称作光明显耀，彼诸大众。彼是阴蔽。这个大众下面讲了，自在梵王，这是大自在品。摩西首罗天，是娑婆世界三界里面富贵到极处了。你说他有多大的福德？这种人也是福慧双修啊。烦恼习气完全扶住了，他没有断，他要是断了呢，就证阿罗汉果了，就不是凡夫了，没有断，扶住。扶住这个时候 他的气氛，他的磁场，也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他们修的是四禅八定啊，我们自己修行要在这些地方啊，常常懂得勘验自己。从这个气氛里面呢，勘验自己有没有进步。如果感觉到我们这个身体气味，这个衣服换下来的气味很难闻，我们没有功夫啊。真正有功夫的人，这种难闻的气味啊，一定是一年比一年淡呐，一月比一月淡呢，这是证明我们自己功夫有了进步。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虽然有这个狗物，但是它不难闻。真有功夫的人，并不染着。这都是佛菩萨为我们现身说法，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要认真努力修学，绝对不是给人看的，自受用啊！真正的自受用，才能够利益别人。自己都得不到受用，如何谈到他受用？他受用必定是先自受用。诸佛菩萨教诲我们一句话，要真干，这些年来我们将佛法做了一个总归结，归结20个字，我们写了一副对联，大家都熟知，都能记得很清楚啊，念念不忘啊，依教奉行。我们修什么呢？修真诚心呐，真就不假了，诚就不虚伪呀，清净就不污染了，平等就没有高下了。正觉就不迷啊，慈悲就决定没有自私自利。这是佛心呐，这是菩提心呐。我们要如是存心呐，落实在生活，要看破放下。看破是什么？一切通达明了，这叫看破。放下是一尘不染呐，丝毫不染着。表现在外面就是此地讲的了，光明显耀，比诸大众是什么呢？自在随缘。 幕后皆归到念佛，前面九句十八个字通通是念佛，啊，一念佛做归结里面的总归结，这个样子我们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起心动念，都要如实修，如实修。啊，自自然然做社会大众的榜样。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念。自利，啊，念念都是为利益一切众生，下面这是假设的话，为我们做个比喻，假设无量亿自在梵王，这不是一个，无量亿多啊！大自在天王坐在佛的麾下，他们的福德光明啊，都不能现前了。好比是什么呢？我们从另外一个比喻，我们以无量亿的蜡烛，把这个蜡烛通通点燃，在太阳底下，这个蜡烛的光都不见了，写不出来了，这个大家比这个还好懂。啊，我们世间再明亮的灯明，在太阳底下那个光都没有了。啊，这是说明啊，你所感受到的气氛，啊，在佛只感受到佛的气氛，这个大自在大自在天他那种气氛呢没有了。啊，悉不浮现的。幕后这一句，这是劝勉，也是赞叹。岂有湛娘如来身者，莫不莫学。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凡夫实在讲，也没有这个福分。啊，我们今天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啊。佛去我们三千多年了，啊，刚才我说过了，实际上佛的气氛是永恒的，是周遍法界的。我们能不能感觉到呢？能。啊，怎样能呢？必须儒教修行。我们果然能够将妄想分别执着断除了，你就能够感受到啊，诸佛如来的气氛。 诸佛如来的气氛，跟诸位说，就是我们真如本性的气氛。不是外头来的啊！真如本性的气氛，哪有不净虚空变法界的道理呢？那当然之理嘛！由此可知，众生跟佛确实是平等。今天的不平等是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确实是平等的，自信本具的德能，本具的相好，佛是展现给我们看了，那是我们的果德了。我们今天不信了，染上无明尘沙尽思，就好比那个吸毒的人啊，染上了毒瘾呐、现在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啊。佛的教学，这是帮助我们戒毒啊。我们要肯接受，要把我们的病毒从根本拔除，恢复正常。正常就是诸佛如来。这个比喻大家好懂，实在讲呢也很亲切。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个什么立场，佛是怎样来帮助我们，来援助我们，我们应当接受，要认真努力来学习，恢复自己的性德，恢复自己的智慧德相。